否因你而生，会问你可会一往情深吗？幸运得到你时，可托痴心爱人，仍愿意只有半生缘分。能遇上不止一个原因，离别你一生哭笑难分。昨日温馨恩掌飘过高温眼神，常令我心碎再不要紧。不相信未流泪，未受失去，我要抱实你。多一分多一秒，在缝合断断续续的悲喜。不相信未流泪，上天可会再对我慈悲。留下你，我不想孤单至死。飘过高温眼神，常令我心碎再不要紧。不伤心未流泪，未想失去，我要抱实你。多一分多一秒，在缝合断断续续的悲喜。不伤心未流泪，上天可会再对我慈悲。留下你，我不想孤单至死。不伤心未流泪，未想失去，我要抱实你。多一分多一秒，在缝合断断续续的悲喜。不伤心未流泪，上天可会再对我慈悲。留下你，我不想孤单。 还是想你，盼你，